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天斗帝国皇宫已经恢复了正常，至少从外表看不出不久前曾经发生过那些险些颠覆皇室的大事儿。来到七宝琉璃宗，唐三见到了宁风致。 宁叔叔， 哎呀，又没有外人，何必这么多礼呢？我不是和你说过好多次了，现在你是唐门宗主，要注意自己的身份。 不论身份如何，您也都是我的宁叔叔。 小三，我这次找你来是要带你去觐见陛下。 啊，觐见陛下？因为我们要前往海神岛了吗？ 嗯，你们这一去不知道要多长时间，或许陛下已经等不到你们回来了。唐门的未来需要天斗帝国的支持，临走之前我认为你应该向陛下交代一声。 这些天要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竟然忽略了如此重要的事，但实在不该。我明白了，谢谢您宁叔叔。 这次海神岛之行，帮我好好照顾蓉蓉和奥斯卡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。等你们回来，将真正成为对抗武魂殿的中流砥柱。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是不可为，宁可放弃目的，也要活着回来。 唐三知道宁风致对他们的关怀是真切的，赶忙点头答应。天斗帝国皇宫的防卫比以前更加严密了，调回皇室的2000名魂师全部布置在皇宫之内，但是雪夜大帝寝宫附近就至少有200名魂师轮岗巡逻。宁风致带着唐三来到雪夜大帝寝宫外求见，很快侍卫通传让两人进宫。寝宫内不只是雪夜大帝在，还有两个唐三认识的熟人，雪星亲王和新晋太子四皇子雪崩。雪星亲王看上去大有几分春风得意的样子，脸上原本那种嚣张跋扈的气势早已消失。这次相见，唐三才真正觉得他和雪夜大帝有些相像。太子雪崩的变化就更大了，恭敬地站在雪夜大帝身边垂手而立，哪还有以前那种纨绔的模样。 千仞雪化身为雪清河固然掩饰得很好，但这四皇子雪崩和雪星亲王掩饰得更妙，他们才是最后的胜利者。毫无疑问，雪崩是雪夜大帝唯一的继承人，等到雪夜大帝归天之后，他就会成为这天斗帝国的主人。 雪夜大帝看上去还算精神，面色红润，气色很好，看上去十分健康，可实际上他的生命力正在不断地消逝着。唐三仔细观察这位帝王，通过精神力的详细探查，他发现雪夜大帝气血两亏，呼吸的节奏不稳而且短促。 参见陛下。 嗯，两位宗主不必客气，看座。唐宗主，我听宁宗主说你要出远门是吗？ 啊，我也正打算向陛下禀报此事呢。现在唐门已经走上正轨，短时间内武魂殿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动作，我想趁着这段时间外出游历一番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。 这是好事，只是不知道唐宗主这一去要多长时间。 少则3年，多则5年吧，具体时间我也说不好。 嗯，雪崩，你不是有话要对唐宗主说吗？ 雪崩赶忙应了一声，快步从雪夜大帝身边走了下来，几步来到唐三面前。唐三还没有搞清楚他要干什么，这位新晋的太子殿下居然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唐三面前。唐三吓了一跳，整个人带着椅子瞬间横移3尺，躲开了雪崩这一拜，赶忙站起身去搀扶雪崩。 哎，太子殿下，你这是为何？ 唐宗主，请你受我这一拜吧，不然雪崩一生也无法心安。当初为了自保，几次惹怒唐宗主，但唐宗主却救我父皇于危难之中。不论作为儿子还是作为臣子，我都应该替父皇和自己拜这一拜。 陛下，太子殿下这是…… 哎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这些年也苦了这孩子，也怪我没有看出清河竟然是假冒的。我一共四子，三子都被武魂殿害死，就剩雪崩这一个。唐宗主，我希望雪崩能够拜你为师，未来还要请你多多照拂。所以，于情于理，这一拜，你都应该承受。 拜我为师？雪崩的年纪比我还大呢，这拜我为师算什么？雪夜大帝确实是在为自己的身后事打算，只是，这让我如何自处呢？ 唐宗主，殿下一片诚意，你就答应了吧。 听宁风致这么说了，唐三只得松开原本按住雪崩的手，让他向着自己拜了三拜，然后赶忙将他搀扶起来。不知道是雪崩掩饰的好，还是这才是他真正的心性，唐三从他眼中看到的是一片真诚。其实雪崩确实是真诚地感谢唐三，如果不是唐三救下雪夜大帝，拆穿千仞雪，并且与宁风致史莱克学院一起赶退来敌，还有他什么事儿啊？千仞雪如果继位了，第一个要弄死的是血腥亲王，第二个肯定就是他了。所谓斩草除根，到了那时候，天斗帝国就会连一个真正皇室血统的直系子弟都没有了。而正是唐三的力挽狂澜，才能让他坐上太子的位置，成为将来的帝王。以前的那点恩怨算得了什么呢？雪崩发自内心地感谢唐三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唐门正在飞速发展，雪夜大帝和雪崩都深知未来唐门对于整个天斗帝国的重要性，而眼前这种拉拢可以说算得上是皇室的最高规格了。如果只是为了道歉，唐三是绝不会接受雪崩这一拜的。雪崩毕竟是未来帝皇，受他这一拜，难保日后想起会心中不快。但如果是拜师就不同了，弟子向老师行礼，怎么都说得过去。 老师， 唐门宗主唐三听风。 唐三在。 唐三想要跪下，却被雪崩一把拉住了。正在他诧异时，只听上面的雪夜大帝说道： 封唐三为太子太师，今后可不参拜，异姓王爵，王浩、蓝浩。帝国境内，谏官大三级。 雪夜大帝，真下本钱啊！ 唐三一介平民，就算是当初拿到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冠军，应该受封，但最多也只是个伯爵爵位，现在却连跳数级，被加封为王爵。也绝不是因为救了雪夜大帝得来的奉上，蓝浩王，这分明就是因为自己这双生武魂而册封的王号。一名侍从端着一个锦盘来到唐三面前，锦盘上蒙着一层红布，下面有东西隆起，不知为何物。 蓝浩王，打开看看吧，今后他就是你身份的象征。 唐三有些疑惑地掀开红布，顿时整个寝宫内被强烈的宝光所笼罩。那是一个极为奇异的东西，通体呈现为晶莹剔透的蓝色，立体三角状，整体似乎是蓝宝石雕琢而成，只有巴掌大小。晶莹的蓝光之中，宝光氤氲，奇异的能量波动不断从其中传出。在这块蓝色的三角体上，荡漾着水波一样的纹路，这些纹路并不像是雕刻上去的，像活了一般。一圈圈蓝光闪烁，映衬的寝宫内都氤氲着淡淡的宝光。唐三看向雪夜大帝，他眼角余光从宁风致脸庞上扫过时，清晰地发现宁风致竟然也流露出羡慕之色。 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竟然连这位富甲天下的七宝琉璃宗宗主都会羡慕呢？陛下，这是…… 雪夜大帝微微一笑，心中也是一阵苦涩。如果不是因为帝国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刻，他又怎会将这镇国至宝拿来送人呢？唐三如此年轻，他救了自己以及他自身的实力其实都不是雪夜大帝看中的， 真正让雪夜大帝做出今天这决定的是唐门暗器。如果说唐三未来有可能成为魂师界无敌的强者，那么唐门暗器就是万人敌。有了这种特殊的武器，天斗帝国才能与武魂殿真正的正面对抗。在见识过暗器的威力之后，雪夜大帝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全力支持唐门生产制造暗器。而唐三作为唐门宗主，又救过自己的性命，还有那么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，招揽他是极其必要的。在雪夜大帝心中，此时的唐三已经比宁风致更有价值。 此物名为瀚海乾坤罩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可以算是一件魂导器吧。以后它就是蓝浩王的象征。此物的妙用很多，蓝浩王回去后只要将自己的魂力注入其中，自然就会明白了。他应该能为蓝浩王这次外出历练提供一些帮助。 多谢陛下。 这个宝贝唐三是不得不接受下来。对于帝王心术，他虽然不太明白，但也知道要是自己不接受这个东西，就相当于是不接受雪夜大帝抛来的橄榄枝。离开的时候，雪崩亲自将唐三和宁风致送了出来。宁风致直接回了七宝琉璃宗，而雪崩则一直将唐三送到了皇宫门口。 老师，一路保重。 他这句老师叫得十分自然，虽然他年纪比唐三要大上不少，但是对于唐三却是由衷的佩服。唐三向雪崩点了点头，至少对他的厌恶感已经消失了，只是对他现在的态度多少还有些不适应。人家父子二人都对自己已经如此下本钱了，双方又是共荣的关系，这个结果他还是十分满意的。 太子殿下，我走这段时间，唐门就拜托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